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准备好听我们节目了吗？ 嘿，这李凯消失了两天，大家伙可想呢。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呢？真的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问来着。 难得这个周末休息了两天啊。这个 要其实也是在忙工作。 是吗？ 不是参加咱们那个主持人评比的那个现场活动去了吗？ 能不能就是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台里的活动嘛？ 对 对 对对对。 哎， 来说准备这个事儿哈、 啊， 有的时候得准备吧，你得有一些动作啊，你得有一些精神上的准备。 预备，跑！ 哎，对，你看昨天吴女士啊，先说好了，人家姓吴，武术的武。 哦、 啊， 吴女士 啊，吴女士带着自己的闺女，坐地铁 干嘛去？ 坐地铁甭管去哪儿，那就是首先得过那个闸机，咱刷那个公交卡， 这是应该的呀。 但是他闺女还不到买票的时候呢， 啊， 所以他就所以他就跟他闺女说，准备好了吗？ 干嘛呀？ 咱们准备跑啊！他闺女说，准备好了。 说刷卡跑什么呀？ 不行，他们俩人因为他闺女不用买票，只刷一下，你要是不跑，不配合密切，有可能就给隔开了。 哦、 啊，你比如说有一回闸机门就突然快速关闭，把这母女俩就给隔开了。 哎呦， 女儿已经过去了，这吴女士就在外边 啊，卡了。 而且你知道她那个，她上站刷一次，下车刷一次， 对 吧？ 对， 她再刷刷不开了 啊。是， 当时地铁里边人要特别多，她闺女直吓哭了。哎呀，这个吴女士当时就跟她闺女说：“你站着别动啊，在那儿等妈妈。”说完就跑到服务台请工作人员帮忙重新刷卡。 那小闺女还在里边待着呢。 对对对啊，这个咱都知道，那个闸机有时候特别窄，两个人牵手都过不去啊。除了吴女士之外，另外有一位王女士也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有一次啊，这个闸机把她儿子给碰着了，哎呦，这孩子以后一看到这个地铁闸机就吓得直哭，特别害怕 啊。闸机伤人了、 啊、这有心理阴影啊。前两天朋友圈也流行转发一篇提醒家长注意地铁闸机的文章。文章作者说，孩子在双井站出闸机口的时候，胳膊被夹了一下。 哎呦， 当天晚上这个右臂啊就没办法做这个屈伸动作了。哎呀，庆幸的是当时没撞到孩子呀，而且呢这个自己年轻还行，这闸机口正好应该说是在孩子这个头部的位置 啊。是是是，夹大人倒是夹不着那儿，正好是夹孩子的脑袋。 你脑袋被门夹了吧？ 哎呀，这是一句骂人的话， 啊、这不太好听的一句老北京话哈、啊。 是， 但是你说你这样被这门挤了，这找谁说理去？这个 那得找地铁说理 是吧？ 嗯， 今年年初啊，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钱小萌提出了一个关于地铁设置儿童、老人、残疾人检票通道的这么一个建议。 嗯， 人家说了，我提出这个建议呢，也是源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嗯， 有一回过这个闸机啊，孩子过去了，闸机门就把我夹住了、 哦、 啊，当时腿都打不了弯了，晚上半条腿就淤青了， 夹得够狠的呀。 啊，这个钱代表说，幸亏我年轻啊，过两天这腿就恢复了。你说要是夹了一个老年人、或者是孕妇， 哎呦，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不是， 如果是老人接送孩子上下学，两个乘客都是特殊人群，这行动肯定他不可能像我似的，来预备跑， 腿脚那么麻利哈。 针对钱小明代表的建议呢，北京地铁日前也做出了一个回复，这个回复特别长哈、 怎么说的？ 这个我就跟大家精简一下哈， 挑重点， 重点就没什么重点 啊。 人家说，经过几年的运行，大部分乘客可以正确使用 AEFC 设备， 也就是说，大家伙都会用这设备、 哎。在宣传疏导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会提示带小孩的乘客在使用自动闸机的时候，从安全角度考虑让儿童先行。 也就是说，有工作人员做指导。 指导你先让孩子先走 啊，就是反正就是旁边有人嘱咐着让孩子先走， 但是关键你这中间不能有分儿 啊， 对吧？你得抱着孩子，你要不抱着孩子，这个可能就中间 你跑得够快吗？ 那也不现实啊，万一手里要是有包怎么抱着孩子呀？ 后来说了，对于残疾人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乘客，提倡该类乘客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为其提供无障碍接续服务，确保安全乘车。 那就是说每一次都得叫工作人员。 反正人家前代表说了，说不行，明年两会我还会继续关注地铁闸机这个门口这个事儿 啊， 考虑再一次提出建议。 啊，是这样哈。 啊，就是。反正他说了一堆，总之是有困难找服务人员。 嗯， 但是你说北京地铁早晚高峰就这点儿，找服务人员人家能帮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有的时候你在站厅东头，那个服务人员在站厅的西头呢，你就隔着大站厅叫，人家也听不见。 是，而且包括很多，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推着这个婴儿车， 嗯， 他那个闸机口啊，不是所有地方 都有那个 宽的 闸机口， 哎，有的时候它就是窄的， 是， 你就得绕一圈儿， 没错。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应该更为人性化一些，更方便一些。 嗯，不过说实话哈，也别说那些带孩子的家长担心这闸机门关得快，我一开始我也担心，我怕我走一半的时候被那东西夹一下，不管是夹大腿还是夹腰还是夹哪儿，我就觉得这心里怪害怕的，所以每次过的时候就那种聚精会神，刷了卡之后一看闸机一开门，噌。我就往外跑，然后我还会特意站定，我看看我走过多长时间那闸机门会关上 啊。你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也没总结出来什么经验和规律。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服务哈，真的更为贴心一些，更好一些，是吧？ 嗯， 还是希望哈这样的事情，因为不是一个两个，再说咱们不是还要生二孩呢吗？ 啊， 很多家长他又担心，也希望这事儿能早日解决呗。 昨天晚上9点多钟啊，习女士呢打车回到了自己住的石景山永乐东区。这个时候啊，他们家小区那个充电桩旁边的车位终于是空出来了。习女士开的是充电汽车啊， 嗯， 她就把她这个电量只剩2%的汽车赶紧就停进车位充电。 不是，剩2%还真敢开哈。 所以说这个。充电汽车电悬一线啊，这终于这有车位啊， 哎， 这才给车充上了电，要不然就半路就得趴窝了。 是是是。 而距离充电桩最近的车位上啊，还是停着一辆车。 嗯， 他这只是找了一个相对来说能够得着充电桩位置的车位， 嗯， 但还不是最近的那个车位。 啊，就是说最近的车位被人占了。 是的。 嗯， 习女士在去年10月份呢就买了一辆电动汽车，因为涉及到充电的问题呀，所以呢习女士就在产权单位、家居这个居委会以及工作人员的支持之下哈， 嗯， 办理了所有的合法的手续。 嗯， 在楼下就装了这么一个充电桩。 嗯，他们小区还不错。 这个他住的这小区啊是一个多产权的老旧小区， 嗯， 没有物业，业主们呢也没划固定车位，小区的停车呢也不需要缴纳费用。 不是，那人家要占你这车位，没固定车位， 所以习女士得想辙呀。 啊， 她就在自己充电桩上贴了一张大大的纸条。 啊， 人家言辞特别客气，人家向邻居解释了一下这事儿。 说什么呀？ 说我这车呀，每隔2天需要充一次电。 嗯， 由于工作原因啊，回家比较晚，希望大家能理解，帮帮忙。您停车没问题，您看能尽量不停我这充电桩正前面的车位呢？ 那小区停车那么紧张，谁保得起？ 所以啊，就事与愿违嘛， 啊， 所以他这车位经常被占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条也没起多大作用。 装个地锁。 装了，人习女士一开始装地锁了， 啊， 但后来不知道地锁被谁给拆了。 这倒也是，你装地锁本身也不守规矩。 对呀，啊，这没有地锁，这车位就经常被占，有的时候啊还会留一个挪车电话，这还算好的。 嗯， 但有的时候连电话都不留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习女士说啊，就在前天晚上9点，她回家的时候正好车没电了，估计也剩个2%-3%。 而且习女士这个开车习惯很不好，我觉得。 反正就是急需充电的时候 啊， 这个停车桩侧面和前面就这俩车位， 嗯， 分别停着一辆黑色和一辆灰色的轿车。 哦， 这习女士说这是没办法呀，我这车不能往别的地方停，只能停这俩车位当中的一个呀。 嗯， 习女士赶紧就拨打110啊，有困难找警察叔叔说明情况。 嗯， 说肯定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司机，谁好心帮帮忙给我挪一车位出来。 嗯， 可是等了很长时间，就连车管所都找不到这辆车的司机。于是啊，习女士就恳请警方帮忙联系车主，能不能挪车呀？ 啊，怪不得不打112呢。 哎呀，前天晚上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1点钟，那个灰色轿车的司机才出现。 嗯， 他看了一眼说，我根本就没占你车位，我凭什么帮你挪车呀？ 嗯， 习女士说啊，那个虽然我跟人说话我也特客气，我也跟人讲道理了，我恳请人家帮个忙，但是依然遭到了人家的拒绝。不得已没办法，他只能把他这车呀停黑车前面，这不就挡了人家黑车的路吗？但是他不是为了够那充电桩吗？ 啊， 没想到第二天 就引发了一场冲突。 那是，你堵人家门口了。 那是呗，所以人家叫你来挪车的时候，你必须得下楼啊。 嗨， 席女士说，安装充电桩呢，这个车位是产权单位的这个家委会工作人员帮她选的，也是她按照相关规定办完了所有手续，所以她认为啊，这个车位就应该归她使用。在她提供充电桩的申请手续里，记者也看到啊，产权单位呢向电力部门提供证明，说席女士有固定车位。 这个证明不太合适吧，明明是没固定车位。 反正证明是那么写的，但事实上他这车位不是不停的被占用吗？席女士也就跑了很多趟派出所，也给12345反映过很多次，可是这问题依然存在。昨天晚上管片的派出所民警也证实啊，这席女士确实不止一次向派出所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人家也确实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只能让双方啊，当事双方协调协商解决。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啊，像我们这老旧小区确实存在徐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可是啊，张贴了通知和协商解决，这居委会除了这个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啊，当事人席女士啊就无奈的表示，我这总担心我这车充不上电，你说万一真剩1%，这车趴窝了怎么办呢？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研究具体对策，否则我们这些电动车的车主这日子真的是太不好过了。 要说呀，这个不能赖徐女士啊，因为有人占了她那充电桩旁边的车位。当然话说回来了，大家都没有固定车位，凭什么你买了电动车我们就应该照顾你的是吧？所以这个可见它不是习女士的问题，也不是附近那些开车人的问题，肯定是政策呀或者在执行具体设施当中有一些问题没解决。 对、 啊、所以要不然咱这样，咱要不然没固定车位就先别买电动车了。 但是重点就是席女士一开始认为她的合法手续当中那个说人家手续当中说有固定车位这事儿，她就以为这就算有固定车位了。 那不行啊，您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说呀。 所以是这也是几个部门的协调嘛。 所以这个要想开新能源车啊，本来是件好事，推广起来真的像人家张晓辉所说的任重道远呐。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说什么样的话题呢？ 那个张晓辉说要不然说说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 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说那个昨天那个我们主持人评选什么的、 啊、对对对、啊、还有人问为什么没有王哥啊，为什么没你呢？ 因为我比较年轻，还需要再积攒一些这个 岁数， 对，资历和经验。我觉得在一线岗位上我再多待两年哈，我觉得才有资格去参评吧。甚至我现在哪有资格跟这些老前辈们一较高下呢？ 没事，你看我岁数比你大 啊， 一样 当观众。我什么都没说。 哎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赶紧快 聊什么呀。其实我倒觉得可以说说、啊、您家里有没有过就是买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摩托车呀、电动汽车的这样的打算啊，或者曾经的经历。您觉得跟这种非电动的车，是这人力脚蹬的自行车相比，还是这种这个加油的汽车相比啊，各自的利弊我觉得都可以聊聊 啊。真是说电动车是吗？ 我觉得可以啊，因为电动自行车说实话普及率也是挺高的，但是大家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评价那可是褒贬不一、 啊、那是，我真没买过电动自行车。 哎， 没买过电动汽车。唯一买一个电动的车 还是给儿子买的。 哎，遥控的还是。 所以说呢，没买过车的经历朋友可以想想，您作为行人在路上看见电动自行车、 哎、 您一般都是对它什么印象啊？ 啊，那也行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吐槽。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 短信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哎呀，现如今有一个科幻电影叫《火星救援》， 可火了， 是吧、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得会种土豆 啊。我还没看、不知道啊。 那你就说可火了。 我没看都知道它火，你想它得有多火？ 现在学种土豆也不晚。这个 就种土豆，会种土豆就能上火星吗？ 不是，上了火星你得会种土豆啊。这个科幻电影《火星救援》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反正点燃了人们对于火星的热情，也引发了不少诸如火星上面到底能种土豆吗？火星漫步怎么能如此从容等宇宙科学话题的吐槽和热议。这个在火星那荒野求生嘛，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 得想想吃啥。 哎、这电影当中男主角 Mark 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这个信息舱，反正舱里边开了一个126平方米的土豆田。 哦， 这个马可能种土豆啊，啊，前提是舱里边存在有从地球带来的生土豆。 啊，他也是带土豆来了。 哎，美国宇航局呢为宇航员准备的感恩礼物啊，把火星土铺在这个舱里边，然后就把肥料和土豆埋进去，然后就开始了造水工程。 不过这个情节哈，这个我跟您一讲，虽然您跟王哥一样没看过，您一讲之后就知道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学过植物学的观众提出了说，这个把顺序搞反了，必须先用储藏的水让土豆保持足够的湿润， 让土壤， 哎，然后这个然后再种下土豆，这你才能成活， 是 对吧？然后你比如说装着一枝花全靠分当家， 是那是的， 这个用生的这个啊当家料你浇土豆，你会害死土豆的， 那得沤， 哎对吧，这个沤肥嘛， 是。 除此之外呢，影迷们也较真儿不少问题， 比如说 马克找出了核能放射源，这个用它来取暖， 这给他厉害的， 这怎么遭受核辐射你怎么办呢？ 就是这给他能根的。 火星重力只是地球的三分之一，为什么他在里边走路跟地球上没太大差别呢？这应该走了应该是一跳一跳的， 所以看着看就出戏了，这一看就是演电影的。 哎呀，所以人家有一叫国际太空的执行主编航天专家彭之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确实有夸张成分，估计到了2035年也是很难实现的啊。在他看来呢，火星上大面积种植土豆并不现实啊。目前人类在国际空间站种植过生菜、豌豆啊，但是还没有火星种植过这个土豆。 土豆 啊，用一二十年达到电影当中的水平也比较难。你再有僵尸啊， 种个僵尸， 不是豌豆吗？土豆吗？僵尸吗？ 豌豆打僵尸， 这就凑成了一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嘛。哎呀，反正当然了，也有很多的东西都存在着。人家庞之浩说影片之所以有夸大成分，是为了吸引观众做出的特殊处理 啊。 哎呀，但是科幻电影的魅力也就在于此。大家开始对航天感兴趣啦，开始思考人类的未来了啊，对吧？这也挺好。而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刘冰也说科幻呢不是科普，对吧？对科学的准确性要求和科普作品还是有差别的。 是的 啊，大家只要有这种探索宇宙的奥秘的这种勇气、爱好的执着就行了。 但是呢，一定得分清楚，科幻是科学幻想，后边哪个幻想？科普是科学普及，一个是接地气的，一个是在天上飘着的。 对对对对，当然有些事儿呢，这个大家别让孩子特别信以为真，跟他讲这是电视假的，电影假的就行了。 得说清楚，分开我们事实跟这理想的差别。 过去你知道这个拍的那个电视剧啊，这个我们那时候来，哎，拍电影呢。就是形容这件事情啊根本就不靠谱，假的。 所以但是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电影电视剧啊对于未成年人还没有这个严格的这个分辨能力的这些孩子的影响。之前不是有说过说那武侠片那大侠撑着一把伞从天上就飞下来了，结果就导致有孩子真的在自家楼上四楼单元楼阳台上撑着雨伞往下跳，结果摔一骨折，摔出事儿了。 哎呀， 这都是电影电视剧编剧们哈，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些引导啊，我觉得可能是在考虑方面稍有欠缺。 编剧您就记住了哈，这一定要跟孩子们说是假的， 家长也得说， 家长更得说， 是 啊，千万别学，是吧？ 这个前两天啊，在我们学校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一场校友企业双选会。 什么双选会？ 校友企业双选会 啊，就是当老板的是你们学校毕业的。 那叫师哥师姐，这各大师哥师姐们创业者啊回到了学校招兵买马，而像专业对口、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也让在校的这些小师弟师妹们成为了首选的创业伙伴。然而啊，重点来了，然而啊，面对师哥师姐们的邀约，这应届毕业生们还是有所顾虑的。这刚刚起步的事业平台能有多大，路能走多远，都成为了小师弟师妹们心中的疑问。说白了也不是特信师哥师姐哈。兴致勃勃来投奔师哥师姐的研三女生小林在招聘会现场啊就显得有点迷茫。虽然校友招聘会啊令她感觉到特别亲切和放松，但是入场之后啊经过跟几家企业的沟通，这小林发现这些师哥师姐的创业之路啊也都是大多数都是刚刚起步。 那是吗？ 规模小，人数少，这让我对于待遇的稳定有了开始隐隐的担心。对于发展平台和空间重视的小林哈，开始面对一些邀约有点望而却步 啊，不想去。 他如果我比较之后，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些比较成熟的大企业之上， 就是生怕师哥师姐哪天做事做黄了， 对， 自己就捂那儿了， 少带着师弟师妹跟着一起吃瓜唠。这个和小林抱有相同心态的师弟师妹其实不在少数啊，有很多展位那都可以用四个字的形容啊，叫门可罗雀。 以后没什么人去啊。 是，记者发现上市公司啊，这个某文化公司的展位上 堆满了同学们投的简历，这情况不一样哈。 嗯， 招聘负责人随手就拿起了一摞简历，几百份吧，这一摞就得有。人这负责人还跟记者说啊，我们公司之所以选择传媒大学的学生， 主要是因为 专业方面的考虑。 哦， 传媒行业对口的专业啊比较窄重，不少专业啊几乎只有在传媒大学开设，所以我们也希望能跟学校建立深度合作。 嗯， 期待着学校啊能够对口为我们大规模的输送人才。 你这公司得能大规模接受人才，给他们开得出工资才行。 那反正大家伙这投简历投的还是挺踊跃的。招兵买马骗师弟师妹的，其实还不止中国传媒大学一家学校。 嗯， 更多刚刚起步的学生创业者呀，更倾向于在熟人扎堆的微信朋友圈里呼朋引伴。 嗯， 求转发，求介绍，招聘兼职店铺运营兼职工。 嗯， 刚刚开办了个人服装工作室的北京语言大学大四女生小夏的招聘启事，就刷了他们同学们的屏。这小夏师姐也跟记者说啊，由于自己呢还没彻底毕业，她的工作室啊就在学校旁边，所以呢就选择更容易沟通的同校的学弟学妹，那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说啊，有事好商量，问题好解决。 真的好解决吗？ 这是她的想法。 嗨， 这我估计还没遇着什么问题，商量商量估计就知道还没那么好解决。 我话说回来了，创业是件好事，我们应该鼓励啊。 是的， 但是呢创业也是有风险的啊。现如今呼啦啦的人都去创业了，按说是一挺窄重的事 儿， 弄得特别的这个普遍的啊。 对，当然这些所有的师哥师姐啊，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希望啊能把师弟师妹们当做你成功的这个前进的队友，而不是成功的垫脚石。我觉得这个还应该是师哥师姐为师弟师妹能做的仅有的一点贡献吧。 是吧，这得是多赢是吧，就是大家都能都好才是真的好。 是的， 我好像这两天老说这句话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微信啊。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我们也看到很多人都说挺好。你看又见青天说，我开的就是电动汽车，安这个充电桩啊用了一个半月，哎呀扶持政策还是很多的， 是， 但是落实情况太少。 张晓辉说，为了蓝天应该推广电动汽车。我要说的是啊，无论是我开车我还是骑自行车，我都非常不喜欢电动自行车。 为什么呢？ 它在你身边嗖嗖嗖就突然窜出来，让人感觉特不安全，所以我不买。 嘎的一声也没了，就是这位朋友 就没了， 就没了。这位朋友说，强烈建议取消电动自行车，这玩意儿太危险，没声，速度快，太容易发生交通意外。 你看，让你考虑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路上开车的时候最害怕电动自行车了。电动自行车骑的不但速度快啊，而且好多人还不遵守交通规则，稍稍不注意就从那小路口啊、路边啊、胡同窜出来，吓得一身汗啊，特危险。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你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它确实有一定的方便性啊，而且在这天，你比如顶着西北风，你骑自行车，那肯定不如骑电动自行车。 万一要有一小上坡什么的， 对啊，累坏了、 万一要扛一袋小土豆呢？ 所以有的时候呢，关键还是在人。这骑电动自行车的人他守不守规矩，跟这个车可能还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国家的标准没有出台， 是 他的这个刹车呀，能不能够及时刹得住？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呢，这人他要是不守规矩，他开飞机他也不守规矩。对， 你说这车悄没声的，虽然说挺吓人，但是他要慢悠悠的，我估计大家也能避让他开，是吧？ 这天冷了，都着急回家。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些朋友，再奉劝一句，您再着急回家也是要回家啊，千万别跟人发生一些剐蹭，那时候欲速则不达。 没错。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4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聚会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 Care 发布十周年，上海大众汽车及全网络经销商郑重承诺，维修方案合理合规，维修收费公正透明。 维修过程真实可信，以放心原装零件、异响车援助、优享晚班车等11项车主专享服务，真诚维护您与爱车。我们珍惜您对我们的信赖与托付，并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华叔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叔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朝内南小街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单北大街金宝胡同路口四个方向车多行驶缓慢。现在从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呢，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在这儿提醒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司机朋友，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再说一个地铁的事儿、刚才说是地铁炸鸡啊，今天跟地铁较劲，也不是，今天正好有好多的事儿跟地铁有关。 这不是我们跟地铁较劲、是大家伙较劲。 不是，这两天北京地铁有一名年轻女子啊，年轻的妈妈给孩子婴儿哺乳的照片被一名网友拍下来， 这事我知道， 传到微博上了啊。拍摄者先开始那个微博的这个名字叫韩家韩家小乖女，乖女哈、就是说公共场所要注意举止啊，不要裸露性器官。 哎呦呵，这词用的够狠的。 先激烈的说这是北京地铁，不是你们村的公交车上。 哎，优越感来了。 这个拍摄者把年轻妈妈哺乳的样子这照片的发在微博上，而且还没打马赛克啊，可以看到一个1岁左右的孩子吃奶的样子。 是的，婴儿的脸和母亲的脸都能很清楚的看到。 由于这名网友言辞激烈啊，引发了诸多网友的不满。一些妈妈说了，说孩子母乳喂养的是按需喂养，不可能在地铁上就着孩子就让孩子饿着啊。也有一些网友评论说这个啊，母乳嘛，乳房是应该是孩子的粮仓啊，你怎么能说那是性器官啊，对吧？更多的网友直接对拍摄者言语谩骂，情绪激动。随着事件的发展，人家疑似这名网友还改了名了，原来叫什么韩家小闺女哈， 小 乖女， 小乖女 啊，这回改名叫跟姐斗没资格。 哎呦呵， 哎，这不是就较上劲了？ 是啊， 在这条微博之下呢，记者也发现了同样的图片。哎呀，说这都什么时代，这什么人都有啊，是吧？在这个微博上，博主和网友就开始，你说评论互相发表意见，都是用词很低调了啊。其实呢，这个有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母爱十平方活动的一个顾问啊，叫方明辉，他跟记者说其实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而且呢，关于在公共场所哺乳的讨论呢，其实不光是在北京了，在全世界一直他也没停止过，都会有这样的争论。实际上呢，母乳喂养是最自然最健康的婴幼儿的喂养方式啊，你要常听我们健康北京就知道我们说了不止一回了，应该大力提倡。针对这种比如说在地铁上人家也说了，说母亲呢并不愿意在这个公共场合啊这个有这样的行为，但是呢更多的母亲可能考虑的是婴儿的需求而非个人，所以你为什么说妈妈伟大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当然得遮挡一下，没条件不遮挡也是妈妈的正确选择，这是人家专家说的哈，说希望社会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对， 当然了，理解和包容我们应该是能够 更多的给这些年轻的妈妈，毕竟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当然我觉得社会当中是不是能够给更多的一些配套设施，比如说我们在商场当中看到有些卫生间有母婴的这种卫生间， 对吧，有第三性的，这第三性也不合适，就是反正总是 无性别卫生间， 对，无性别卫生间，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专门给妈妈准备的。 是 你说在地铁的这个卫生间设计上，当然了地铁这个寸土寸金啊，本身规划的以后能不能专门给妈妈留一个啊母乳室，包括很多单位也能不能做到这点，给自己的员工提供一些母乳喂养的专门的一些场所。 而且我也觉得可能大家伙儿汇集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啊，每个人呢这个来自的城市生活习惯啊，包括风土民情都不一样哈。既然说北京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我相信啊这很多北京市民都能做得到，可恰恰就是因为北京它汇集了太多太多来自世界各地甚至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大家的风俗都不一样，所以都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包容都能做得到我们包容的这一点的要求。所以我还是希望哈、啊、借着有一位网友的评论啊，我不对这位网友的评论发表任何看法，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和借鉴。这位网友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对于街上啊这些漂亮的姑娘们露着大腿露着这个穿着低胸装我可能会看，因为我是个男人，但是对于地铁上哺乳的母亲我会选择把头扭过去，更不会拍照，因为我是个人。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应该学会自己的选择。 是的， 是吧。哎呀不行啊，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啊， 还有很多人发微信呢，咱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念念吧。 妥妥的、 哎、不是，这都是哪儿的方言？ 妥妥的这个嘎了一下就没了。他说这个招弄个电动自行车驾校也行，也得积分啊。 啊，这个确实是也应该有考核有管理，对吧？ 好主意，得教教大家伙怎么骑电动自行车， 学学交规。你看当司机交规有很多拐弯让直行，直路让干路，普通人要是没学过还真不会， 是吧？ 是吧？还有蓉蓉姐说电动自行车过马路不管红灯，横冲直撞，绿灯亮了过马路也得小心，小心他对面横过来啊。 这渔人老宋特别讨厌那个电摩的啊，也确确实实那种摩的啊、三蹦子啊什么的，这加上电瓶之后呢速度特别快，而且车身很轻，特别容易发生侧翻，大家伙还真是千万不能坐。 还有很多人呢也都在说这个交通法规的事儿哈、 啊、 希望他们能够多学习啊，也希望有一些强制性的规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又是我们大城小事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啊。 在丰台达人秀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集幸福社区。今天我们将来认识的是东铁匠营的文化达人邢振林。邢老是著名的水墨民俗画家，他的巨幅画作《菊花与鸽子》在文化部、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以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国际书画大赛上荣获一等奖。他的画作贴近百姓，画作内涵主要传递中华孝道。 我主要是画的孝道，尤其是我画了一个老夫老妻，写了一首打油诗。后来有的人不就是我这副打油诗呢配上乐配上歌了，我就怎么说的呢，相爱本是缘，夫妻老赖般，走过风和雨，虽是旅途艰，如今腿脚赤，想夫又想搀，唠叨当歌听，白发当花开，歌是恩爱曲，花是白雪莲，牵手共喜阳，一切顺自然，和谐社会嘛。尤其是我的这个东铁营这个街道吧，是他们也是很重视这个事儿，经常啊找我一块儿给他们有关方面的吧，给画了些画啊，写诗啊，哎，尤其丰台区那个我也写了不少诗。那时候本来过去是啊，我是搞版画，喜欢版画，这倒是看望些老人呢、啊、我也画了，医生啊到家里看看病人呢、啊、我也画了，这些都有。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生活啊不要去找寻找去，到处都是，你身边都是你的生活，都是可以画的可以写的，那太多了。尤其现在的时候啊，大伙儿很美嘛， 美好的生活，你都用这个美好的这个笔把它画出来，大家都很高兴。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来自于东铁匠营的创意达人赵大钊是社区科普志愿者，自己常年利用废旧物品变废为宝，制作一些手工艺品，并且在平日的社区生活当中积极组织青少年学习科普制作。 从2004年起，我就在做这项工作，对学生进行科普教育，一用呢也有的是用的废旧物来做的，比如说用那易拉罐做那个自行车，用易拉罐做三轮车。当时我怎么想的？一看人们都扔了，是吧？都废物了。我说怎么拿起来这做点有价值的东西？有一天我在那个一个杂志上看到人家有用这易拉罐做东西的，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和经常我们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这自行车、三轮车，哎，能不能把它做成这个呢？做完这个呢，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社区的居民，教他们。我们社区居民大概有20-30人会做，学校的学生也会做了。现在这学生会呢，按照现在算起来有那么将近40来人。当年呢，我这个作品获得我们北京市教委的老教协的一个什么呢，叫创意奖。而且呢，我的学生呢，我辅导他做完以后，他当年这个作品他获得北京市的巧手3等奖。当然我这还刚才说的易拉罐算是一个方面，所以现在我觉得呢，我回来以后啊，实际上我把我所有的东西，我自己知道的会的，我都要教给他们。我现在教他们东西挺多的，现在主要重点是培养老师，所以这个我辅导了大概16所学校的38位老师。包括什么呢？航天模型、航空模型、车辆模型、舰船模型、未来工程师，我搞的这些，大家对我的称赞有加，这就说明着大家对我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激励。话说回来呢，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干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是无限的。所以我就得把我这个有限的生命，把我这有意思的事情，我得做到点儿，得做好了。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金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